而且是自己啊，怎么说，身份地位的名牌啊之类的。所以我今天就在想呢，我们怕别人看不起哈，可能就想要开好车，怕别人看不起呢，想要住豪宅，怕别人看不起，所以要穿特别名牌的衣服。但是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看不起自己的时候，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时候怎么办？我跟你说，我最近就特别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 城市也加倍辉煌，拥挤的陌生的人在游荡，谁和谁交换孤单，夜太长梦太多，爱更迷乱，我愿向远远的Better man. 刺的心扉在刺间线，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的给，爱你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有起点，当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写进昨天，用未来时间打捞过时间，很像一切为你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心，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雪雷陪着你，这是听众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哈，挺有意思的，和你分享一下。她呢是马上就快要和男朋友结婚了，马上就要结婚了，正在谈结婚的事儿，啪的一下，吵嘴了，吵架了，吵的那是气的不行不行的，男朋友的电话也不接了，那个微信上也拉黑名单了，拉黑了。我就说你们赶紧和好吧，吵什么呀吵，赶紧把他从黑名单里调出来，别拉黑他了。你要是实在觉得不行，你可以把你男朋友的微信号给我呀。哎呀，我们有时候在气头上的时候哈、啊，老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什么鬼，简直不可理喻，对不对？觉得对方。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按钮，然后这按钮啊，只要你一摁，你讨厌的人就立马消失，你会怎么做？我觉得我会整天都待在这个按钮的旁边。但是呢，如果真存在这个让人消失的按钮的话，我相信啊，以我的经验，到最后恐怕这个世界上都不剩下什么人了，是不是？ 不要哭了妈，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 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拉拉，再给抱一下，问一问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拉了，再给抱一下，问一问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再耗下去都天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家里你有东西忘了拿。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拉了，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 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前两天我去看了一部歌剧啊，这部歌剧的名字叫《原野》啊，知道这个名字的可能都知道啊，这是曹郁老先生的经典名著，但是被改编成了歌剧。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著名编剧万芳改编的。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因为它是用西方的这个歌剧的唱腔表达的呢，是村里头的故事《原野》啊。一开场就让很多的观众哄堂大笑，因为婆婆一出场就唱了三个字，用歌剧的方式唱的哦，叫狐狸精。当然这骂的是他的儿媳金子啊，金子呢作为儿媳也不示弱，全给骂回去了。然后这个舞台上面，儿子呢就在妈妈和老婆之间跑来跑去的劝和呀，是又心疼自己的妈妈，因为妈妈瞎眼嘛，瞎眼的亲娘，又爱惜自己的媳妇儿，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想想这很像人生，很像这个儿子的角色哈，就有点像三明治的感觉，我们是被各种东西夹在中间，很难做，对不对？所以呢，我也是但愿啊，你家那口三明治还能合你的口。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那电击伤急救方法应该遵循以下步骤：一、迅速切断电源，并且让触电者尽快地脱离电源，确认自己没有触电危险再进行救护；二、触电者脱离电源之后，迅速地判断有没有意识、呼吸，注意保持呼吸道畅通；三、如果呼吸、心跳停止，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心肺复苏；四、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护。第五点，对电烧伤进行止血、包扎、固定骨折，送到医院进一步治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起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量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长途最美的声音，因为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到了我们今天雷人秀 Joke of the Day 每日一笑的时候了。今天这一笑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李雷啦，他最近呢 wanted to lose some weight， 想要减肥了，于是呢就跟着办公室里比较厉害的同事哈，就去健身房里练了一周下来，就来跟我说：仙丽，我说怎么了？ I have to tell you， 怎么了？你要趁年轻的时候赶紧减肥呀。我说为什么呀？李雷说：The older you get, the tougher it is to lose weight. 你年龄越大越老，肥就越来越难减的。啊？李雷说，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不减肥，等到老了 ，by then your body and your fat are really good friend. 好朋友分都分不开的，你的身体和你的肥肉。所以记得夏天来了。减肥要趁早哦。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谈论，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耳语，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再多再多次生活中渐渐苍白，渐渐苍白。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重重点点，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把心传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笑颜在纷纷扰扰 渐渐改变。流年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停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把心传真忘记。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我依然爱你。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停息。流言转来转去，我相信你的心成真不忘记。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相信最真的心。 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最近有一个病毒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说哈，它呢已经非常受重视，全球150个国家30多万台电脑设备都被它这个病毒袭击了。它的名字叫 WannaCry， 想哭，这是这个病毒的名字哦。那这款病毒呢，而且这个北京市委网信办啊，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经信委都联合宣布说它已经出现了新变种了。最新出来的传播速度更快，这种病毒，而且它的名字叫 WannaCry 2.0， 就是想哭 2.0。 我就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一款病毒的名字叫做 WannaCry 啊，想哭。然后我今天是彻底的体会到了，但我其实真没哭，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一打开我的电脑，因为我的系统也是 XP 是非常容易感染这款电脑的。一打开 WannaCry 这款病毒呢，它是其实方式是勒索形式的，它会把你所有的文件加密，然后你打开之后就会跳出一个框，你非得付费才能解密啊。我当时就觉得这有什么好cry的，但是让我哭的是我付费之后也没有用啊，文件也没有回来。对，我哭呢主要是为我的脑子忧伤。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等待着你到来消息，迫不及待开始倒计。在梦里我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体会着那飞翔的自己。伸开双臂，我要拼尽全力狂奔向你。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叫出一句句你我的爱，承认所有默契，所有都能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叫出一句句你我的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定义。

我的一生。 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齐心庄镇精心组织全镇动员，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对村街内主要道路沿线两侧乱倒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路间杂草枯枝等进行全面清除整治，全力推进清洁城乡、美化家园工作。齐心庄镇此次清理整治点多、面广、线长，采取地毯式推进，不清理不放过，不干净不收兵，以全面摸排建立台账、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典型引路探索机制三方面为抓手，对域内村街以及公共区域清洁城乡整治工程量进行摸底调查，建立台账，并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并在周四庄、大罗庄、巩庄子三个连片村试验环卫运行新机制，将三个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实施市场化运行模式，效果显著。截至目前，齐心庄镇已清理垃圾20000方，其中包括村内坑塘沟渠等积存垃圾杂物1.5万方，由村街安排专人负责清理。公共区域积存垃圾0.5万方，由镇政府安排专业保洁公司进行清运，全力打造整洁卫生、规范有序、温馨和谐的人居环境。日前，市安委办联合市安监局、房管局邀请廊坊市安全生产协会秘书长陈庆森对全市物业管理行业开展安全生产培训会，来自全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物业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共计260余人参加培训， 台顺以安全生产法和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为基础，通过详实的案例，针对搞好社区物业管理主要安全工作的内容与措施、突发事故、社区防火、防盗、防触电、防硫化氢中毒的应急处置办法、社区交通安全危害的辨识及管控对策、最高法院办理生产违法事件的司法解释、物业事故典型案例和原因分析及责任追究等多方面，为物业公司进行了生动的讲解，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通过此次培训，使物业管理人员安全素质得到了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企业的主体责任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受训人员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运用到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达到以培训促工作的目的。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高社区居民文化素养，我市积极引导街道、社区开展国学教育进社区活动，其中鼎盛东大街街道举办的国学教育讲座活动受到居民深深喜爱。活动中，国学老师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在场居民讲解了传统文化中的五福，即寿比南山、恭喜发财、健康安宁、品德高尚、善始善终，为在场居民上了一堂生动的国学课。活动后，社区组织了文艺演出，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学教育进社区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接地气的方式。目前我市各街道各社区已组织国学教育进社区活动十余场，为辖区居民提供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机会，营造出了国学教育的良好氛围，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品德修养，为建设幸福和谐社区提供了精神源泉，有效地促进了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全力推进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三河市散乱污工业企业阶段性整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市环保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成立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细化工作，层层传导压力。一是将市工信部门确定的903家散乱污工业企业明确分包责任人，依法实施查处，并对排查出名单外的非法企业一并查处；二是注重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将排查的清单及时函告市供电公司，第一批417家，第二批484家，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查处。截至目前，已下达监察报告单565家，统一行动联合断电共计288家，其中杨庄镇36家、燕郊镇82家、高楼镇26家、新集镇20家、李奇庄镇18家、居阳镇20家、齐兴庄镇25家、黄庄镇23家、黄土庄镇33家、段甲岭镇5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同时呢，今天呢还给你聊的话题是夸一夸自己，你有什么想夸 自己的。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到底多爱你，到底多想你，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蓝色热带雨道理有说明，擦玻璃后对我弹着琴，心会不会痛，找不冲不冲，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反正想你就想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月亮它可以听我的真，继续的问我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We'll be right back. 发太快，来不及数节拍，欺骗自己你还在，眼泪却想不开，转身以后你自由离开，我该继续等待，还是一个人去习惯这孤单，离开以后我才懂得不敢去爱，爱就不该计较伤害，我在冬季里抱紧你最后的温暖，抱不住对你的依赖，离开以后我才懂得如何去爱，懂得你的那些无奈，我不相信那可以说放就放得开，现在我才终于明白， 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等你到终点，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一无遮不成器留言说，现在农村户口很值钱的，你们都是土豪，看到了吧？好，夸一夸自己，你呢有什么觉得自己有优点的地方？依然是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全的小太酷了。樱花盛开一刹那，爱 间的花瓣很快就落下，嘴巴被我放结瓜，你就穿的魔法就让它想回家。 同时我们今天还聊的话题是你要夸一夸自己，对不对？郑建华留言说，我家穷，人又丑，1.49米，小学文化，农村户口，怎么夸呀？来，我来夸夸你啊，郑建华，通过你的头像我要告诉你，哇，你女儿好漂亮哦，一点都不像你。 陪她会微笑，陪我却睡着，越来越少，你说随便就好，不想争吵却很烦恼，以前都说好，怎么现在都说不要，你不知道我爱计较，因为你重要，谁都好，就是对我不够好，不够好，我的话你会听多少，听多少，难道我要对你发出最后警告？ 就因为你重要，太重要，你对谁都好，只是对我不够好，不够好，我的话你会听多少，听多少，难道我要对你发出最后警告，你不知道，不早起敲代表不重要，太重要，你比谁都好，只是对我不够好，不够好，我想要的不只是拥抱，想拥抱，更想得到我们爱情原来味道，得不到，难道这样要求对你也算太高？ 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明白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得的爱呀，你是一生一世都不了解，我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这故事，当你最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每天忧愁，只好就让你走。明白，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还记得一年前站在火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那车头依然吐着烟。听说现在的你成了大经理，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束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明白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OK， 同时今天还和你聊一聊夸夸自己呢。菲尔留言说，我要夸我自己，我妈怎么把我生得这么可爱又这么不听话呢？菲尔，你妈说可爱是我生的，不听话可是你自个儿长的。 自谈过恋爱，最后好在等待，与一个男生同时说他睡不着，我劝他去看医生买些安眠药，还有一个说他寂寞希望生活人啊，他应该去找一个小花猫来拥抱。约会三次你觉得太糟糕，累成开水一般面包，有一个男生总欣赏我的活泼，可是我流泪他就会手足无措，还有一个说他想你生一时照顾我，我怀疑他只不知道自己说什么。约会三次你觉得太糟糕，我胃口不好，还是他们没有味道，我讨厌开水，别人受不了白面包。 蛋炒饭的日子留言说，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我就是好男人好老公好儿子，来颁给你一个三好学生奖。你呢，夸一夸自己，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啦。 只要今天街上生活和路的衬衫上你的泪痕一片蓝，我都懂我不能相信爱结束了，恍恍惚惚坐着想起那些快乐，刚刚的分手不像是真的，我不懂能不能证明你爱过呢，路人别再看我不是疯了，只是心好疼，我想我还不能走开，也许等等你就回来，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谁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

的恋爱在梦想，开始慢慢有人生的时光，痛的是情人们都像真爱即兴的造化了，曾经是你的造化了，寻找接受你一发一忘的错，就算最后被冷落有点深，那好的地平线会不会也有个温柔的他在关心，美丽的地点上场景不再能看见，已经是他唯一的无成全、哦、这是我的恋爱的梦想，开始慢慢有人生的时光，真的是情人们都从真爱即兴的造化了，曾经是你的造化了，寻找那场可能最重要的吻，不管花多久时间，这是我的恋爱的冒险，开始浪漫又危险的时段，真的是情人们都从真爱即兴的造化了，曾经是你的造化了，寻找接受你一发一忘的点，就算最后被冷落 同学，今天还聊的话题是夸一夸自己哦。我们的微信听众群当中，怪咖留言说，我要夸自己的就是我的优点就是完全没有缺点。那个怪咖，你的缺点就是好自大。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爱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